接下来呢，要跟张先生来说一说这个红酒。今天咱为什么能做到这么便宜啊？ 对， 咱们来说一说，先说其实哈，我们先说市面上的一些个红酒价格其实是虚高的， 真的是。 而且当你进入到了商超的一个层面，或者说您在饭店里边想开一瓶红酒的话，我想起当年那个小品里边，多少钱啊？1800，开，帮就起开，开什么玩笑啊？已经起开了，因为到那一个环节已经是进行了层层加价。 对。 比如说亚太经销商，中国区经销商， 对， 然后北京地区经销商，然后再到就是一级、二级、三级，再到商场里边再加价，可能本身这瓶酒的价值是几十块钱， 对， 但真正你买到家可能就是成百上千了， 就是上千块钱。 上千块钱， 所以说经过了市场的层层加力之后，这个酒的价格确实啊有点虚高的过分了， 有点虚高， 对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说今天呢，咱们第一。职工价格，但是绝对保证品质， 保证 没有中间层层加力， 一定是法国原瓶原装的，没问题， 绝对保证没问题。咱们条形码之上你都可以看到，咱们可以直接查询法国原瓶原装进口。 奥克产区的普兰斯干红，赤霞珠的这个葡萄系列， 对， 而且我们知道是干红啊，干红它里边的糖分含的很少， 对， 不是不能说没有，干红里面含的这个糖分很少，所以说干红它确实适合绝大多数人的一个饮用哈， 对，包括到我们讲哈，可能有很多中老年朋友，比方说可能血糖偏高的，我个人觉得，即使是这种极端的情况，你品饮干红，都没有任何问题，包括你去咨询我们专业的医师，他也会有建议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说第一个糖分含量低，第二点它有很丰富的营养物质，而且呢，我们说法国的葡萄酒经过这么多年的一种历史的传承，这种酿制之后，它的营养的配比相对来说非常非常平衡。 那咱们来说说里面都有什么样的营养物质？ 第一个，白藜芦醇。 白藜芦醇，这是我想应该是所有朋友应该是尽人皆知的一种物质。 对，它是一种非常强的抗氧化剂。 抗氧化性的一个。 所以说，对，咱们都知道，如果说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含量它太高的话，咱们就容易衰老，容易出现机体的抵抗力啊、免疫力的下降。 对， 所以说抗氧化剂白藜芦醇它最大的功效，我们说就是抗氧化，清除人体的自由基，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处于一种轻盈的年轻状态。第一个延缓衰老，第二点让我们的机体啊能够保持一种很健康的一种生命活力。中老年朋友你喝完之后，你会觉得第一个神清气爽，精神焕发。一些爱美的女士啊，我们说容光焕发的， 哎， 对吧？很年轻，一种年轻态。 尤其是你微醺之后，您觉得，哎呀，这个脸蛋儿真是， 哎， 白里通红啊，红扑扑的， 润润的感觉， 这种感觉。而且觉得喝完这样的一个红酒啊，您就是适量，咱别过量，适量的喝之后，不仅是对您的睡眠有好处，而且第二天觉得您觉得 真饱满， 精神饱满啊。 所以说这第一重，包括其他的，我们说维生素，矿物质，氨基酸， 氨基酸， 对对 对。 它的整个的含量也会比其他的一些酒精饮品，真正要高出很多。 对， 因为毕竟我们说红酒啊，它属于是在酒精饮品当中唯一的碱性的。咱们都知道，酸性体质是百病之源。如果说常常饮这种碱性饮料的话，能够中和我们酸性体质，让我们整个的身体会有一种平衡的状态。对， 好了。到这儿呢，必须说一下，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推荐这款来自于法国奥克产区的普兰斯干红葡萄酒，性价比极高，而且营养物质含量很多。双组订购真的非常非常的优惠哈，价格一说出来，我相信很多人就立刻拿起电话来进行订购了。 对， 单组订购298是六瓶 ， 如果您双组订购，只需要再加150块钱 ，对， 也就是说张先生给的价格是448， 十二瓶， 合一瓶只要37块钱。 所以说我真的建议大家哈，咱们如果说真的需要红酒，你知道红酒的好处和优点，或者咱们家里正好有喜事儿要用红酒的话，咱们就多箱订购。 多箱订购确实是这样，而且这个酒呢，我看它的年份是2012年采摘的葡萄， 对， 这个后边标签都贴着啊， 对，都有 2014年的1月14号灌装， 对， 这个时间正好 ， 您拿回家里边。如果您喜欢喝红酒，您懂红酒的话，您就把这红酒拿回家里边，您多多订购，每天拿出来喝一杯啊，挺好的，对您身体绝对有好处。另外，您家里边如果说办个喜事儿，办个聚会， 对， 孩子百天，儿子结婚，或者自己结婚什么的，哎，把这红酒拿出来，您往桌上一摆，有人说，哎呦，我这办这个宴会呀，我就甭摆红酒了，一瓶太贵了。您这一瓶合今天只要37块钱，您往桌上一摆是多好啊！ 你说咱们今天普通买一些饮料。 对， 现在那大厅的大桶的一桶饮料得多少钱？但是不上台面呀，不上档次啊。 没错， 今天一瓶才37块钱。 37块钱， 您能买过法国的红酒，原瓶原装的，而且真的它是品质超高的。 再说一下我们电话呢是